在海平线，夜色慢慢摊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，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，马发清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，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，心动像风来了不知不觉，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。 沙沙